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继续用保罗的以弗所书这件书，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学习分享。神给保罗有天上来很多的启示，很多神向他显明的心意。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向众教会，不只是以弗所教会，也是给我们今天末后的教会所写的那一封书信。这一封书信对教会，对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对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我们大家啊，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过去我们已经看到神为他的百姓在天上预备了七样属灵的福分，那七样属灵的福分都是给我们的，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今天都可以来享受的，来支取的。大家还记得那天上七样天上属灵的福分吗？哦，这七样属灵的福分在圣父圣子，就是耶稣，然后圣灵里面彰显出来。我们的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感谢主，神邀请了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所以第一个应许，神在创世之前，在立下这个地的根基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第二，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感谢主。我们宋丹姐，她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她接受邀请，接受耶稣的邀请，要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她，神拣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神将那救赎、那救恩、赦罪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彰显。因为耶稣基督献上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口里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洗净我所有一切的罪孽，我今天与耶稣一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神的儿子，接受耶稣就信耶稣，就那么的简单啊，那么的简单。而且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将神旨意的奥秘完全的展开，我们今天可以跟神求说，神啊，降下那智慧启示的灵，让我可以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旨意。那旨意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奥秘已经向我们显现。哈利路亚。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我们不但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所有一切的丰盛，我们今天都可以得到。所以我们可以领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一切的产业。哈利路亚，你要不要？哈利路亚，这是荣耀的这个位分啊，神的儿女。这第五个。然后在圣灵里面，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接受神的救恩，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就像那一个印记一样敲了一个章，我们得到神的应许是有保障的。而且那圣灵成为那凭据，就成为那一个 down payment， 就像你买房子的那个 down payment， 你可以进去居住那一个荣耀的漂亮的房子。今天神将圣灵作为印记，我们可以承受神的应许，神的产业。你说荣耀不荣耀？这天上七样属灵的福分，神为我们所预备。当我们带人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让他们明白神拣选了他们，神愿意看到他们 成为神的儿女，神预备了耶稣基督，准备了救恩，只要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们可以归入神的名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基本的真理跟工具。而且保罗也让我们，过去我们分享过，看到当一个就像以弗所教会，他们领受了天上那些属灵福气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开始要活出来，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们是信从耶稣基督，信从耶稣基督，就是不但相信，而且跟随耶稣基督，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神的话语，神的命令。而且呢，他们亲爱众弟兄姊妹，他们与教会肢体的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亲密的，是相爱的，在神的爱当中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耶稣爱你，耶稣不断爱你，耶稣也使用我们成为爱的管道。哈利路亚。所以在过去我们也看到，当保罗向以弗所教会，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看到那七样属灵的福分的时候，保罗在那里向神祷告说，让神的百姓真的是开启心中的眼睛，能够真明白神给我们的这些福分。所以他在那里祷告怎么说？降下那智慧启示的灵，以至于我们可以真认识神，神的真知识真理，认识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而且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他讲到我们就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召，在恩典里面的呼召出来，离开这个世界成为神的儿女，是有何等大的盼望。因为我们不只是属于这个地上的，我们是属天的，有极大何等的盼望。而且他讲到什么？不只是我们可以承受接受领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一切的丰盛，而且他说什么？我们这些人要成为耶稣的基业，神的基业，而且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一个荣耀，这是神的荣耀，要充满在你，充满在我，我们众弟兄姊妹的身上，充满在神的教会，神的心腹的身上，让神得到荣耀。而且他说什么？他说凡相信神的人，凡信的人，在神那里，他要给我们何等大的能力，那能力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这一个能力是神叫我们活过来，与耶稣一起活过来，与耶稣一起复活，与耶稣一起坐在天上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耶稣成为教会的头，所有的万物都降服在耶稣的脚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让我们明白神给他所爱的心腹教会的心意。所以保罗继续在那里讲述神的恩典的时候，神的救赎的时候，神的能力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时候，在英文里面他是接下去说 and， 就是说 and， 就是说跟前面是连贯的。我们把好像这个圣经给它分了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然后有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第这样。但是保罗写信的时候没有这样分段分节，他说当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我们一起今天来先来念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好不好？我们非常大声的来念，来，第一节，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从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的，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圣灵，求你充满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可以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心意，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当我们要活过来之前，保罗在这里向给我们看到，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过去所经历过的，当我们活过来之前，我们是处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或者说我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今天活在怎样的光景当中，这个是活过来之前的光景，那一个光景以至于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我们是怎么死的？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什么是过犯呢？英文里面就 trespasses 就是过犯。过犯就是说，本来有一个规矩，哦，你家里有墙呢，在美国有 property 嘛，我们这里也有 property， 是不是？哦 ，private property， no trespass， 就是说你不要乱走哦。你不要乱出了你应该待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神给以色列百姓有律法，神给我们有教导，神也给我们有良心，让我们知道什么可以不做，什么可以不能做。当然在社会里面有很多的法律，对不对？当你走出了这些规矩的时候，你就是 trespasses， 你就是过犯。那你过犯就是犯了罪嘛。哦，不是说你今天杀了人就是犯罪，你偷了东西就是犯罪，但是你不小心或者你踩到了人家的土地不应该去的，对不对？你乱走你就是犯罪了，哦，所以可能是不小心，可能是有时候是故意的，但是这个都成为一个罪，哦，那另外他讲到我们也死在，不但是死在过犯当中，我们死在那罪恶当中，那罪恶就是 sins。当然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的时候，那一个 sinful nature 就是说那个罪性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教导，我们不需要去学，我们都知道怎么犯罪。那犯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打靶子的时候就没有打中这个靶心，啊，就这个或者已经掉到其他地方，虽然打在这个大的上面，但是你没有打到中间的 eyeball， 就是靶心。那为什么你没有打到呢？因为你的眼睛蒙上了，因为你没有看啊，看你看不见，你不知道。因为当亚当的那一个罪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原来神造人的那一个灵是死掉的，我们里面的灵人是不活的，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样式。就是说那一个性罪恶，就是你没有打中靶子，就是神给你的榜样，你没有活出来，没有活出神的榜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就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所以当我们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就有一辆车子开过来给你载去。这是什么车子？里面 左里面放的就是一个死掉的，当然不是说你肉体死掉，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死的，因为我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的灵魂是死的，以至于这一个结果就是死。那一个死就表示我们跟神隔开了，跟神没有关系，那个连接没有了，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鸿沟，那个鸿沟就是因为那过犯，那一个罪孽，那一个犯罪，让我们将我们跟神隔开。就像在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讲到的，讲到以色列的百姓，神说，那你们，我为什么不听见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了，你们的罪恶，神就不看你们了，也不听你们了，所以带来一个与神隔绝的这样一个光景。那这里讲到这一个罪恶，这一个过犯，这个罪孽带来一个死，因为死什么？死就是犯罪的工价。保罗这样啊、哦，在那个罗马书第6章是不是啊？保罗有讲，罪的工价就是死。当我们活在这一个死的当中的时候，就有三个特征，那个保罗让我们看到，他说：第一，我们就随从世界的风俗啊，随从世界的风俗就是随从世界。这个英文说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of this world"， 就是世界怎么走的，你也跟着怎么走。世界往地狱的方向，你就跟着往地狱的方向。世界说同性恋没有关系，我们也去赞同。这个是随从那个世界，世界说你要追求名利，你要追求地位，你要追求金钱，我们也跟着去这样做。所以在约翰一书2章15到12，约翰他就这样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我们活在，虽然我们现在身体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一个选择，这个选择要么就是你选择这个世界，要么就是选择神。当我们选择世界的时候，我们爱神的心就不可能在我们里面，因为他说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挑动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因为这些不是从神来，是从世界来的，是从撒旦来的，是从黑暗的权势来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嘛，啊，大家知道，如果读过但以理书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梦，大象的梦，但以理为他解了那个梦，那个梦是什么？那个梦原来是一个大象，那个象是金头了，金银铜铁这样下去，最后到它的脚是半铁半银，然后最后怎么样？最后有一块非人凿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砸在那个脚上面，结果那个大象就完全的粉碎，就不见了。讲到耶稣基督的国度要来，但是那个之前，这个世界还在。虽然这个世界还在，但是这个。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往下面再走，金银铜铁半铁半银。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在那里造了一个金像，这是一个完全用金子做的金像，他在这里向巴比伦的百姓，也是向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说什么？你要拜那一个金像，你不拜的话你就死。他在这里向世人宣告说，有一个辉煌的金像，那一个金像就像当初宁儒，你在读创世纪11章的时候，你觉得宁儒跟那些跟随他的造那个巴比塔，因为人要展现他的智慧，展现他的财富，展现他的聪明，说我可以达到天上了，我今天我要超过神了，所以人将他的智慧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我将所有的这一个财富在这个金像上面表现出来，这就是这个金钱，这个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就是马门的世界。今天世界就在金钱马门的控制上面。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受到试探。那撒旦跟他说什么？他说你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世界多少的荣辉富贵，有一个条件， 你要不要一个条件？你只要跟我拜一下就好了。撒旦说跟我拜一下，所有的这些荣华富贵都是你的。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要拜主你的神。今天神给我们也是一个选择，我们是拜马门还是敬拜我们的神。当我们拜马门的时候，这个后面，这个金像的后面就是撒旦的势力。因为撒旦敌基督他们就是要神的百姓跪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但是我们知道在但以理的故事里面有三位但以理的他的朋友啊，他们没有向这个金像，向这个世界屈服来敬拜这个金像，就是说敬拜这个世界。虽然他们被丢到那个 火烧的窑炉里面，但是神与他们同在，神保护了他们。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今天你只要稍微看一下我们所处的环境，世上所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充满了人的骄傲。我们就要用人的聪明，所谓人的财富，要达到天上与神，就好像撒旦一样与神同坐在天上。你要看一下吗？这个是旁边的，是今天最高的楼在哪里？最高的楼在哪里？都北嘛，都北，哦，都北，哦，啊，呀，都北啊，都北，那个楼163层楼高，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高，哦，可能那个你下面都看不到最上面，最上面的，啊，当然集中了所有建筑师的智慧。你知道这个楼的名字叫什么吗？啊？啊，哈卡利嘛，哈卡利楼啊，那实际上英文叫卡利法楼啊 ，CALFA 啊，卡利，呀，卡利法楼啊，啊，英文是那个，你看卡利法是谁？卡利法的意思就是阿拉在地上的代表者，他的意思就是在地上的阿拉，你知道是谁吗？啊，就是穆斯林所敬拜的那一个神。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随从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顺服了撒旦，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就顺服了那空中掌权的那一个，就是撒旦。那撒旦的灵就是一个骄傲的灵，撒旦的灵就是一个悖逆的灵。他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14章是讲到什么？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要做上帝。所以当我们顺服活在撒旦的那个邪恶的灵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听见，我们也没有办法听从耶和华的话语，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诫命跟律例。以至于在生命记里面，神跟以色列的百姓也是跟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说，当我们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所有以下的咒诅都要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弟兄姊妹，你只要看一下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离弃了建国的根基，离开了圣经的真道，一切的咒诅就随着而来，就临到了我们。弟兄姊妹，这是神与撒旦之间的一个征战，我们今天是要侍奉神还是要顺服撒旦？当我们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时候，我们就在死当中。这个死也代表就是说，我们遵照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放纵我们的肉体，放纵我们的情欲，所有的一切，你去看所有一切很犯罪，很多就是有关我。 It's all about me， 我要怎么样，我今天要怎么样， 我要活得更舒服一点，我钱更要多一点。人成为自我为中心，甚至他说所谓的追求的东西，不单说他要，而且你要尊重他，跟他一样，是不是？所以人就被那试探，就是自己的私欲所诱惑。那一个私欲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怀了那个孕一样，有个小孩子要生出来，那生出来就是那个罪，罪生出来就罪带来死亡。所以我们就在这一个肉体的一个死亡的捆绑里面，捆绑里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跟加拉太教书教会这样讲，讲到那肉体，讲到那情欲的事情，他这里列出很多。你可以看到奸淫的、污秽的、邪荡的，你看上去好像拜偶像的这么样恐怖，我简直是不可能啊，对不对？过去我在信耶稣之前，但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是应该没有去拜偶像。但是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偶像？有没有偶像？偶像就是抓住你的那一个东西啊，你放不了的。手机可能成为你的偶像，甚至你的工作成为你的偶像，甚至你的小孩就成为你的偶像了。你知道保罗写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写给谁啊？加拉太教会啊，教会里面是谁啊？就是你跟我啊。在加拉太教会里面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在这里反省我们自己的时候，就像金宏传道过去三个星期晚上给我们教导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私欲已经成为阻挡我们个人复兴、教会复兴、我们这个社区复兴、美国复兴的一把大钥匙，就是那个肉体。那个肉体就是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虽然已经过了红海，已经离开了世界，但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还有亚玛利人来追杀他们。那亚玛利人就是那肉体。但是神怎么说？他说我要跟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到底。耶和华说他是耶和华尼西，我们今天说耶和华尼西得胜的旌旗，是不是？是不是？你生病的时候也这样宣告，没错。但是耶和华尼西出来的时候，是我们看到，但亚玛利人那代表那肉体与神的百姓，就是我们里面的那肉体，还有我们在征战的时候，神说他是耶和华尼西得胜的旌旗。我们有没有让神那一个得胜坐在我们的肉体里面？但没有坐在我们的肉体里面，甚至你不要看好像这里的字非常的可恶，竞争，有没有竞争的心？有没有嫉妒？我没有醉酒，我没有荒淫，但是有没有过度啊？过度有没有？有时候会过度你去吃百菲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你就会体会到有没有结党纷争，讲一些那个污秽的话语咒诅的话语，都从我们的肉体起来。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所讲到，他说现在又告诉你们，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什么事情，他说如果你继续行这个事的话，你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句话是非常的严厉，非常的可怕。弟兄姊妹，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好像拿到了一个 passport， 是不是进天国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还继续行在恶中的时候，最终的时候，我们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为什么在申命记二十五章里面，摩西一直强调跟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因为他说耶和华说什么？你要将亚玛利人从这个地上完完全全的除掉，就是说我们那罪恶那一个活在肉体里面的那个情欲，肉体里面的一个脾气，肉体里面的一个 嫉妒，裸体里面所谓我好像还受了伤，但是我愤愤不平，好像我在那里，我要做一个头，我要结党，我要找一个小圈子，甚至我在背后，甚至讲一些人的坏话，讲一些造谣重伤的，讲一些分离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一个年龄的 教导。当我们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还继续在这个车子里面啊，是一个死的。这一个死的结果是什么？就掉下去了。掉到哪里？弟兄姊妹，真的，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警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讲到，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当敌基督出现之前，在教会里面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那被盗的。什么叫被盗？他说 fall away， 什么叫被盗的？离弃真道的，就是说他们原来还走在真道里面，好像还认识神的，但是他们居然走向走偏了，甚至进入到撒旦所控制的邪灵当中。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虽然是已经信了主，但是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除去我们那一个软弱，不跟随这个世界，不顺服撒旦，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儿女的真正的样式。所以在这里保罗跟我们讲到，但是虽然有众人活在罪里面，虽然我们好像还被罪的一些事情所捆绑，但是他说什么？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神。说在这里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大的希望，一个大的转机。神将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是神的大爱，神的怜悯，神那丰富的怜悯，以至于我们可以免去这一个死，就有一个与耶稣一同活过来。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他已经看到我们是应该是一个活过来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转机，这一个转机是因为神丰富的怜悯与恩典。那怜悯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要得到的，神把它挪走了，我本来要下地狱的，但是神拯救了我，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成为一个恩典。恩典我本来拿不到的，神给了我，我本来不配成为神的儿女，但是神拣选了我，因为我相信，因为我口里承认，因为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恩典。因为神要将他的大爱送给我们，这个就是神的大爱。神的大爱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完完全全的彰显给了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叫我们从死当中可以活过来。而且这一个活过来，不只是说你个别的活，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你跟耶稣一起活过来的，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也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若我们在基督里面，若我们愿意跟耶稣一起同死，钉在十字架上面，同埋葬，同复活，一起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当我们传福音带人信主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将他带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不能让他成为新造的人，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让他成为新造的人。 弟兄姊妹，所以神也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责任，让我们明白神真理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个原则。虽然有一些福音的朋友，他们有身体上面的软弱，神会医治他们，因为耶和华拉法是医治的神，神要医治他。为那些福音朋友，他有经济上面的需要，他有一些难处要得到解决，耶和华说，耶和华他是耶和华以勒供应的神，神要供应他。虽然他们这些难处得到解决，疾病得到医治，如果我们没有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里面，没有让他真正的认识为他牺牲的神的儿子，这里讲到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但是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得到改变的时候，他可能又活回去，活在那一个罪恶过犯当中。弟兄姊妹，所以这一个转机里面有一个问题，在耶稣传道三年半的传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大家有没有记得？有没有记得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哦，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有记载非常的清楚。但是今天在这个故事里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那一个拉撒路吗？拉撒路复活有一个过程，你是在哪一个过程当中的拉撒路？你还在怎么样的一个拉撒路的情况里面？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讲到拉撒路复活的故事，不只是拉撒路复活的故事，也是你跟我活过来，你跟我复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故事。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有非常爱的一个家庭，马大玛利亚，大家知道啊，马大玛利亚一个兄弟拉撒路，拉撒路已经病了，病了很惨，很严重了，以至于他就死掉了。当时耶稣在哪里？耶稣在耶路撒冷。那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所居住的在伯大尼，伯大尼离耶路撒冷才三公里啊，六里，三公里啊，就是差不多四点五迈这样，哦，五个迈这个距离啊，啊，耶稣那个时候知道他要病要死掉，但耶稣没有马上去嘛，啊，所以拉撒路死了，拉撒路死了，拉撒路死了以后，在坟墓里面放了四天了，放了四天，那一个尸体啊，已经是发臭，可能发烂，非常的臭，就像我们过去活在那个罪恶过犯当中一样，那个死的状况就是又臭又烂一样的，没人可以跟你更接近了，那个臭味就在我们的身上的，是一个死的状况。弟兄姊妹，你可能听了不顺眼，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没有与耶稣基督一起活过来，就在那个状况里面，就是在死的状况。当耶稣过了十天到达伯大尼的时候，玛利亚、马大、玛利亚都在那里跟耶稣有一个报告，他的弟兄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四天了啦！耶稣，你怎么没有早点来啊？早点来，搞不好他就不死啊！耶稣怎么样？耶稣说，在这一件事上面，我要让他复活，要来荣耀神啊，天父啊，而且要让周围的那些人看到啊，看到什么？他就是神所差派的那一个神的儿子，是有复活能力的。他在那里说了那个话，他就大声的向那一个坟墓啊，那 那 犹太人的坟墓就放在好像一个山洞里面一样，他们把那个石头挪开，他在那里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你有没有读过那个故事？拉撒路有没有出来？有出来，是不是？哦，这张图你就看到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是什么样的光景啊？啊，他们是全部用白布啊 裹在那里啊。耶稣怎么说啊？他说那死人就出来啊，手脚里被布说绷住，脸上也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怎么说？解开，叫他走。他如果还被包住的时候，他能走吗？不能走。他的味道是怎么样的？非常的臭啊，是不是？哦，腐烂的可能肉啊，哦，那个渗透了那个包的衣服啊，非常的臭啊。但是耶稣说要解开，叫他走。弟兄姊妹，拉撒路活过来，他活过来，他要起来，好像也走出这个坟墓。他是被包尸体的布给包住的。当耶稣说解开，让他走，他脱去了这一个包住尸体的布，他可以真正的行走到神众人的面前，让人家看到一个复活的人。耶稣叫他复活的人。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问一下，我们今天也是活过来的人，但是我们活过来是不是还是像拉撒路那个时候刚起来的时候，那一个包住尸体的那一个布还捆在我们身上，还是我们那一个布已经解开了，可以走到人群当中，跟人说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荣耀。最近天气非常的热，我都汗流，浑身汗流啊，衣服都是湿的。前几个星期啊，如果站在这里的话，我这个很臭啊，这个衣服很臭啊，身体很臭啊。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因为我要跟你来握手啊，你会闻到我的臭味啊。我想到一个方法，哦，这个男生用的香水，闻一下，牧师，香香是不是？但是这个香水能持久多久？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吗？我再回过来的时候，牧师说你怎么这么臭啊，浑身都是汗臭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不愿意将那一个裹住我们的尸体的那个布给拆掉，去洗一个澡，换上新的衣服。当我们活过来的时候，要成为那一个新造的人，要穿上那一个新的衣服，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还将旧的那个尸体的那个布还继续捆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好像我要喷点香水，我要做一些伪装，这是暂时的。只有一个，耶稣说解开，叫他走，这样才可以来到众人的面前，让人看见你是一个真正活过来的人。一个真正活过来的人，就是已经脱去了这些罪孽，脱去了这些过犯，脱去了这些罪恶的，有耶稣基督那清香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拉撒路的故事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有读过拉撒路福没有？啊，太棒了！你们对圣经很熟，啊，大家都要好好读圣经。拉撒路复活了，拉撒路复活这一件事情，触动了大祭司，触动了法利赛人，有许多人，有许多犹太人，他们知道耶稣在那里，他们就来。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让拉撒路复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个耶和华所差来的那个一个弥赛亚。他们不但看耶稣，他们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 拉撒路，但是祭司长就在那里商议说，来人啊，我要将拉撒路给杀掉。为什么祭司长要将拉撒路杀掉？弟兄姊妹，当你已经脱去了那个旧我，当你活在神的荣耀里面，当你愿意出来为耶稣做见证，当你愿意去带人信主，当你愿意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来追求的时候，大祭司的敌人，那仇敌就在那里盘算要杀掉你，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Dangerous person, you are dangerous, 仇敌要杀你，但是你是要让仇敌杀掉，继续回到随从这个世界，顺服那撒旦，继续活在那一个肉体里面，活出不讨神喜悦的，躲在家里面不出来敬拜，不出来祷告，还是像拉撒路一样。为什么他们要杀他？在十二章约翰十一节里面就讲到，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他们回去信了耶稣。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这一个拉撒路吗？你是让很多的人因为看到你的缘故，他们来信耶稣，而且他们回来信耶稣。弟兄姊妹，神将你我放在这里不是偶然的，神将你从台湾，从大陆，从东南亚，不管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家，带到美国这一片土地，在这个地方，在普莫纳，还是圣盖比亚、Temple City、Monterey Park， 不管你在哪一个城市，神是偶然的将你放在这里，神是偶然的将你复活吗？活过来吗？神要让你成为那拉撒路，因为你的关系，你影响你的邻居，因为你的关系，你要影响你的朋友，因为你的关系，有很多人看到你的美德、你的美善，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的彰显耶稣基督的爱，他们来相信耶稣基督。你是这一个拉撒路吗？我是这一个拉撒路吗？还是我现在还是在那一个尸体的那一个又臭又烂的那个不捆住的那一个拉撒路？这是一个转机，这是一个活过来的光景，这是神给拉撒路的一个恩典，神将这一个恩典也是给了我们。所以活过来之后有活过来的光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二章六到七，保罗这里讲，他说他又叫我们不活过来以后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呼召，在这里神教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这一个活过来，他说是与基督一起复活过来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有那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那一个复活的能力是可以胜过死亡的权势。弟兄姊妹，你要听到死亡的权势，你就是死了吗？你肉体不一定死，但是当我们是一个复活过来的人，我们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就不再惧怕，你可以战胜这一个死亡的权势。我们多多少少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甚至在我们的身体的状况里面有很多的软弱，我自己也是。我十四年前，我这个右眼因为某种关系，我近的也看不到，看不清楚，远的也看不见。如果你是医生，你有什么 suggestion？ 啊，你是医生，什么 suggestion？ 啊 ，don't drive， 哦 ，don't drive in the night，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去祷告，我也去找大的一直不到家来祷告，神可以给我一个新的眼珠，新的眼球。Tony 可以看得很清楚，是不是？但是神复活的能力，神的神迹奇事，居然不是给我一个新的眼珠，而是在这一个难处当中，神说你可以依靠耶稣基督的真正的复活的能力，那战胜那死亡的那一个权势，你就没有害怕。我今天还可以开车到这里，就是一个 miracle。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复活的能力，这个就是超越的能力。当你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复活代表什么？复活不是说我躺在，我活过来了，我躺在这个病床上面。复活说你已经离开了这个病床，你已经与耶稣已经升天，是一个超越的能力。这一个超越的能力是超过所有一切其他的权柄和能力的，因为你超越，因为你升天，你的世界观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当你还躺在病床上面的时候，你好像要活过来，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啊，看到什么？还是看到那周围的医疗的器件，是不是？这我形容啊，哦，还有很多的难处在我旁边。当你是升天的时候，你的视觉不一样了，因为你从二度的空间你就变成三度的空间，你看到的不一样。因为你看到的不只是说你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的困难，好像我在这个困难当中没有办法，但是就像今天这个现实的诗歌里面所唱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们升天，当我们超越，在从上面从天上看我们这些难处的时候，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要经过的是出于他的美善，是为你为我哀嚎，是为了要我们可以真正的经历神为我们在天上所预备的这些所有的属灵的福分，以至于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信心。他说凡信的人怎么样，就耶稣基督里面有何等大的能力，这是一个超天的能力。当我们超天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得胜，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一起同坐，一起同坐。什么叫得胜？得胜就是使万有归服于耶稣。什么叫使万有归服于耶稣？就是说万有就降服在耶稣的脚下。那万有包括什么？包括我的身体，包括我的眼睛，包括我的心思意念，包括我的情绪，包括我口袋里面的金钱，包括我的时间，所有这一切，我们有没有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 Subject， 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这个叫得胜，你知道吗？这个叫得胜，耶和华尼西得胜的胜。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家当中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努力，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地位就是在一个属天的地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属天的地位的经历，回顾一下，我们与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己，我们愿意属世界的我，追求世界的方法，顺服那一个撒旦的这样一个邪灵的权势，全部与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我就死掉，我要彻底的死掉，被埋葬，然后与耶稣一起复活，同坐在天上，同坐在天上。所以你看到没有，过去的我，过去的你，或者你还是死在那一个过犯罪恶当中，但是然而神有极大的丰富的怜悯 和恩典，让我们可以同耶稣基督一起活过来，我们就有了 life， 我们的灵里面的灵就活过来了。这一个活过来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活过来的话，绝对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我们的脸上是有笑容的，我敬拜的时候是有活力的，我祷告的时候是很大声的。我不是说你祷告小声有问题哈，就是让仇敌看到今天的我们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是有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以至于这个生命是一个活泼的生命。这一个活泼的生命的来源，就是因为我已经站在属天的地位，已经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那一个属天的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这些人，你跟我？因为神要彰显他无止境的爱，那 infinite love。 当你要去看神的能力的时候，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拿一个望远镜 telescope 看一下那个宇宙的创造，就知道神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是不是？哇，多奇妙啊，是不是？神的手托住宇宙万物，你去看一下那个蚂蚁啊，用那个 microscope 看一下蚂蚁，看蚂蚁虽然小，它里面这个手脚啊，还有心脏什么都有，哎，神的创造多奇妙，是不是？这是神的 power。 但是神啊，无尽的大爱怎么彰显？神借着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彰显，而且神要借着你跟我讲耶稣基督的大爱可以活出来，以至于可以荣耀他神自己。神要借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个生命，让这个世代，他所讲到后来的世代，就是现在的这一个世代，看到神的作为，他是伟大的神。神要荣耀他自己。在以西结书36章，当以西结从神那里领受那异象，说以色列要复活，以色列要复兴的时候，神怎么说？神对以西结说，你要对以色列家中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不只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就是当以色列的百姓犯罪啊，当以色列的百姓离弃神啊，当以色列的百姓去拜偶像，活在这个世界的追求里面，顺服仇敌的邪灵的时候，神打碎，神将以色列的百姓就赶出了以色列地啊，他们被掳啊，到了巴比伦啊，他们也做了人下人的。这个世界看到，这是神的 选民吗？神的选民怎么活的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神的儿女活得好像没有神的荣耀，没有神的尊严，没有神的圣洁，没有神的这样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好的见证让世人看到的我们，就好像神的名，英文叫 profane， 就是亵渎，就是让神的名得到不洁净。弟兄姊妹，是因为你，是因为我，是因为我们还活在那个软弱，活在那个自我 all about me 的光景当中，以至于神的教会，神的名得到玷污，以至于这个世界说他们所做的好像跟你们能够活出来的没有什么两样啊，是不是？在这里神继续说，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 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说我在他们眼前，神要在这个世人面前要彰显他的能力，要将他的儿女从死里复活，从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升天的这一个能力彰显的时候，让我们活出神的圣洁的时候，神的荣耀要彰显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托付，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托付，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从领受神的恩典，我这里要走得快一点，第八、第九、第十，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传，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当保罗在第二章一到七节就是一句话，是没有逗号，一直到第七节结束才是一个句号，是保罗好像用一首诗歌唱出来的时候，保罗在第八第九又用一句话来把我们这一个从神的手上复活过来的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把他三节里面就描写出来，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因为神给了我们救恩，这个救恩是神的恩典，是我们所白白所领受的，就是神的义，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他加给了我们，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任何的分别，不管你是哪里来的，大陆来的，台湾来的，东亚那来的国家，美国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没有分别，只要我们相信。虽然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如今我们蒙神的这一个恩典，就因为耶稣基督救恩，我们就白白称义。所以神给我们这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回应给神的回应就是我们相信，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相信，你相信，我相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凡我们这里还没有相说，我在这里还在那里寻求耶稣基督，这些奥秘好像非常的深奥，我也没办法明白，但是就像那宋姐一样，她一个单纯的心，她来到神的面前说，我就相信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他的宝血洗净我所有一切的罪，我心里承认，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凭着这一个信心，我就接受神的救恩，就成为一个义人，就这么简单，就这样一个信心。弟兄姊妹，是不是你？弟兄姊妹，只要领受。所以希伯来书这里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其信他常知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带着一个单单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喜悦我们，而且当我们这样相信神，依靠神的时候，神说他要将他所要赏赐给我们的什么东西啊，就是神所有一切的应许，天上的这些属灵的福气，今天就可以赐给寻求他的人。所以带着一个信心，而且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成为神手上的一个工作，那一个工作原来的意思就是 masterpiece 的一个意思，就是一首诗歌。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得到神极大的喜悦，神将我们就捧在他的手上，就像一个杰作，他要来雕塑我们，做成一个 masterpiece。 当你作诗的时候，当你写一首诗歌的时候，不只是在那里这个诗造得非常的美丽，而且不只是那个诗的美丽，是一个你里面的一个感情注入到这一个诗歌里面。今天我们在神的手上的工作也是一样，神要塑造成为不但是我们圣洁，而且是有神的性情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他讲到什么，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形成的。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上的工作的结果，我们是荣上加荣，有 主的灵变成，而且这一个结柱使生命被转化的，这一个结柱是要活出神的美善，是要他说是要去行善，是要做 good work， 就是在圣灵里面的 good work。 因为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不再是死的，我们有行为，有好的行为，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结出的那一个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因为我们已经与耶稣一起同死，那个肉体邪情是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交给了主。我们今天是圣灵所生的，我们今天在圣里面可以做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事。我请敬拜团上来。当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极大的丰富的恩典怜悯的时候，神将我们还是在那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起活过来，而且与耶稣基督一起复活，与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天上。而且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称义，成为一个义人，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神将我们放在他的手上，成为他的一个杰作，成为他的一个诗歌。弟兄姊妹，这是神他喜悦他的百姓要将我们塑造成可以彰显他的荣耀、他的美善、他的恩典、他的怜悯、神的大爱，借着你跟我使用我们成为那管道，来祝福这地，祝福这个国家，祝福你的朋友，祝福你的邻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以色列，或者我们对以色列有点了解。在以色列有三个海，在西边是地中海，在东边有两个海，在北边的上面有一个叫加利利海。耶稣很多的时候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去到加利利海那里，去到加利利，是不是？在以色列的往下南边 东南的地方还有一个海，那一个海叫死海 Dead Sea， 是一个死海。为什么它叫死海？为什么它叫死海？好像是一个非常难听的名字，所以要叫一个海死海。所以要叫谁的家叫死家吗？没有。但是这个死海的名字的来源，是因为这一个海，这一个海里面是有水的。这个水从哪里来？从加利利，加利利的水经过约旦河往下流到了死海。但是那一个死海是没有出口的，那一个水就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去到其他的地方。那一个死海就是在那里接收那一个水，在那里收那一个水，但永远就不出去的。弟兄姊妹，当我在思想这一个死海的时候，当我在看见加利利海的时候，我在那里思想，我的生命是不是也像死海一样？还是我的生命像加利利海一样？加利利海他将他的水借助约旦河供应给了死海。加利利海有一个源头， 在黑门山上面，有那泉水从黑门山上流下，流到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收到了这一个活水，他没有将这个活水就放在他自己的那一个海里面，他送了出去。我是这加利利海吗？弟兄姊妹，你是那加利利海吗？就好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拉撒路一样，我们是已经解开，已经出来行走，已经让大祭司害怕的那一个拉撒路。因为那一个拉撒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那复活的能力，就是那生命的泉源，他可以影响其他的人，以至于其他的人悔改，悔了，相信了耶稣，因为他供应了出去。加利利海供应了出去，那死海没有供应。那死海的面积可能比加利利海还要大，他的肚子可能比加利利海还要丰满，但是他被称为死海。耶稣基督，我们的良人，神的儿子，主耶稣，在雅各第二章，就是你昨天应该要读的圣经的经文里面，耶稣跟我们怎么说？耶稣跟他的心腹，就是你跟我说，耶稣说，我翻山越岭来寻找你，我已经供应了你，只要你相信，你就活过来，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因为那冬天的雨水已经停止了，那春天的花已经开了，那百鸟已经在那里唱歌。这是一个复活，这是一个复兴。耶稣在那里呼喊说，起来，跟我一起来。跟我一起来干什么？跟我一起来成为众人的供应，成为那爱的管道，成为让这个世代的人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放下那极大的丰富，像加利利海一样流出去。但是那一个心腹没有起来，那一个心腹没有起来，那一个心腹还在那里，可能是睡觉，可能是忙碌，可能觉得他的供应还不够。耶稣说，来啊，将那葡萄园里面的小妇女给抓出来，因为那小妇女已经成为这死海的堵挡的壳，因为那小妇女就成为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教会复兴的那一把锁。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一个小妇女是你的软弱了吗？还是你的不安全感？还是你的自大？还是你的嫉妒？还是你里面的愤愤不平成为了那死海，成为了没有可以起来的一个心腹？弟兄姊妹，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呼喊我们，说起来， 我们一起来，一起来跟随耶稣，一起来追求耶稣，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关怀，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为耶稣做见证。弟兄姊妹，那复兴的火已经烧在这里，但是耶稣说起来跟我一起来，因为耶稣基督他将自己献上，成为那火祭，献给了神。复兴的火要继续燃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祭物放在那一个火的上面，让复兴的火继续的燃烧？那一个祭物就是你跟我，愿不愿意？我们最后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向神唱那复兴的火正在燃烧的时候，求神给我这样一个勇气，愿意起来与耶稣一起去传扬神的真道。当复兴的火正在燃烧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胆量，说我要成为那祭物，让复兴的火继续的燃烧。我们一起来敬拜。 心底火焰在燃烧，让我们想起胜利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弯下合一的宣教，在主前同心的祷告，让我们终于施加的护照，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 复兴的火， 是的，主，我们愿意。是的，主，你的儿女，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们愿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主的祭坛上面，让复兴的火可以继续燃烧在基督徒丰收教会，让复兴的火更旺的燃烧在这一个城市当中，是吧？求你来使用我们，主，我们愿意起来，我们愿意起来与你一起奔走，我们愿意起来为你来做见证，我们愿意起来活出那复活的生命的能力，那升天的能力，那得胜的能力，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主，我们谢谢你。主，当我们这样在这里呼求的时候，圣灵啊，求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更新转化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成为你手上的一个杰作，手上的一个诗歌。哦，让我们成为哦龙上加龙，满有耶稣基督样式的一个心腹。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继续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哦，主，将你的爱就继续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深深的来爱你，深深的来寻求你。主啊，将你的爱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手臂上面，让我们可以来传扬你的福音，来彰显耶稣基督的大爱，让这个世代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丰盛的荣耀，借着你自己的心腹在这地传扬。主，我们谢谢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在这里凡身体有软弱的，主，求你继续来医治；凡我们灵里有软弱的，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的灵人再一次醒过来，再一次活过来。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继续恩上加恩，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我们的主。